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同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安子月，来自北京邮电大学。2017年对我来说，有痛苦，也有喜悦。有高三备考的咬牙坚持，也有初入大学的美好憧憬。我曾像《谁动了我的奶酪》中的哼哼和唧唧一样抱怨过，但我希望在2018年，我能像秀秀和聪聪一样，在生活这座迷宫里不忘初心，勇敢前行，寻找自己的奶酪。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谁动了我的奶酪》片段。一天早上，当秀秀和聪聪到达奶酪 C 站时，发现这里已经没有奶酪了。对此他们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早已察觉到最近好像有一些奇异的事情正在奶酪 C 站里发生。因为这里的奶酪已经越来越小，并且一天比一天少了，他们对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早有心理准备，而且直觉地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相互对望了一眼，毫不犹豫地取下挂在脖子上的跑鞋，穿上鞋并系好鞋带。两只小老鼠对此并没有做什么全面细致的分析，事实上也没有足够复杂的脑细胞可以支持它们进行这么复杂的思维。对老鼠来说，问题和答案都是一样的简单，奶酪 C 站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它们也决定随之而变化。他们同时望向迷宫深处，秀秀扬起他的鼻子闻了闻，朝聪聪点点头。聪聪立刻拔腿跑向迷宫的深处，秀秀则紧跟其后。他们开始迅速行动，去别的地方寻找新的奶酪，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中午还有3到4级的北风，午后风力逐渐减弱。由于冷空气的作用，升温乏力，10点平原地区气温在-7度上下。预计午后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不足-1度，全天在冰点以下，请注意防寒保暖。而且由于空气干燥，请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南边，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浏览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三字经》，接着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三字经》里啊，接下来这四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可以说呢是对前面四句的一个延伸啊，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接下来这几句通过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要从小开始学习。这里我们看到啊，玉不琢不成器这样一个类比，其实呢对三字经开篇的那六个字啊也是一个呼应，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的作者呢实际上啊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这个状态都比喻成了一块璞玉，也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石。在中国古代，我们说这个玉石啊是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地位的一个宝石。咱们中国古代的君子喜欢说君子比德于玉，拿玉来比喻君子的这种高洁的品格。尽管我们今天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可能你说顶级的宝石啊，这个金刚石就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并没有玉石的行列。但是在咱们中国，从古至今，人们对玉石呢都是有着特殊的偏爱的。不过呢，这个玉石有这么一个现象啊，在山里面，我们今天用科学的语言来讲，这个玉矿矿石，虽然它也有价值，但是单纯的看这一块矿石璞玉，那是不具备传世的基础的。只有我们将它进行雕琢制成啊，或者是饰品，或者是一些摆件，才能够让它的这个价值啊更好的体现出来。所以《诗经》里面就有这样的文字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的就是玉石的这个我们给它加工的过程。哎，切磋啊，把这个玉和石分离开来，经过雕琢才能够形成我们的美器。人和玉石是一样的道理，人从降生的那一刻啊，我们说孟子的观点，人之初性本善，就好比是一块璞玉，虽然它有着好的本性，但我们也要去进行雕琢才能够让它成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呢不知义。这里的义，那并不是我们单纯的说仁义礼智信，简单的讲这个狭义的义啊，它指的是大义、道义，必须要通过学习来对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塑造。没有后天的学习对人的塑造，仅凭先天啊，我们的这个善良的本性，说你本身就已经是一块璞玉了，那也不足以让你长大之后啊有所成就。我们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面曾经学过一篇文章，叫做《商仲永》，讲述了咱们中国古代啊宋朝的时候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小孩叫方仲永，他呢生长的这个环境啊是一个小村落，这村落里面甚至于认字的都没有几个，家里头也没有读书人，家境也非常的贫寒。可是呢这个村子里面呢毕竟还有那么几个读过书的人啊，开设了这个学堂啊，私塾性质的吧，有别的小朋友在私塾里学习。方仲永家很穷困，根本没有条件去上学，可是呢就跟咱们说这个孟母三迁最后一次搬家的结果一样，守着这些学堂，仲永就看到听到自己甚至于啊脑子里默默地记到了很多的知识。突然间有一天啊，咱们说这个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吧，量变产生了质变啊，跟自己的父亲说，我要笔墨纸砚。你这小孩，你说要吃的要喝的要玩的都可以理解，家里面根本都没有文化人，连字都不认识，听说孩子现在要笔墨纸砚，他爸首先的反应是，你这太可乐了，你要这干嘛呀？那得了，你既然想要，你就当个玩具呗，我上隔壁学堂给你借去。哎，就去人家邻居那儿借了一套笔墨纸砚。没想到方仲永拿过这个笔墨纸砚以后啊，说我要写诗。这下子可把父亲给吓坏了啊，这学都没给你上过，字我都不知道你认识，你现在就要写诗。方仲永拿起笔来就写了四句诗，而且还给这诗起个题目啊，这个诗的水平我们说 作为一个当时他那个年纪四五岁的孩子来讲，写成这样的诗作呀，那是令所有人都震惊的。父亲是不认识，拿着这诗去给这个学堂里的先生看，先生惊为天才啊，这小小年纪的孩子都没有正经的上过学，竟然能写出这样的诗作来，先生也很高兴，就跟他的父亲说，这个呀，孩子好啊，是个苗子，你呢让他来跟着我继续学，我一定让他有所成。可是父亲呢没听这套，既然孩子这么小已经展现出了这个天才了，那我应该拿着这天才多给别人看看呀，满世界带着这孩子呀，不在村里了，跑到这个最近的县城里去，来给叔叔做首诗，给伯伯做首诗，天天干着这些事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写的诗作，大人们都觉得这和这个年纪不相符，的确是展现出了天才。可是当他长到八九岁的时候啊，写诗那个时候同龄的孩子可能也能随口念出一些比较合辙押韵的这个诗句来啊，但是你看这个诗作跟同龄人相比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他爸继续带着他干着这样的事情啊，满世界去当一个神童一样的去炫耀。再过几年，等到孩子十二三岁的时候，诗他还在继续写，可是跟自己四五岁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并没有什么长进。同龄的孩子，同样十二三岁的孩子，现在别人已经写得比他好了。你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写出八九岁的水平来，那个时候大家是会认同你是天才。可等你已经十二三了，你还写八九岁的水平，这样的人要他有什么用呢？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就是因为中断了这样的学习，才使得本来很好的一个苗子，很好的一块璞玉，没有得到进一步雕琢的机会，从此啊淹没在芸芸众生当中，归于平常。这样的一块璞玉，实际上我们说就算是浪费了。《三字经》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十二个字给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当然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呢也不是谁都懂的。下边我们来欣赏一段相声作品，叫韩青天，传统相声，以前还有个名字叫窃讲演。我们呀来听一听作品当中的这位韩青天是如何解读玉不琢不成器这一句的。我们有请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段韩青天。 哎，今天咱们就说这回韩青天吧。您得告诉我这韩青天是谁呀？连韩青天你都不知道？ 没听说过。 就是韩夫胥。 嗨，大军阀呀。 对呀、啊、 那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怎么叫韩青天呢？ 你听着呀， 啊， 他这个韩青天呢是挂引号的。 是啊。 对了，怎么叫韩青天呢？ 怎么回事？ 这个韩夫胥呀，他是个大军阀。 嗯， 对吗？ 对啊。 民国二十年盘踞在山东，所谓山东省主席。 嗯， 一直到了这个日本侵华时候他才退出山东。他在山东不到十年的光景，你知道在他手底下死了多少人呢？ 你说这人民都犯什么罪了？ 嗨，还管你犯罪不犯罪？那个时候旧社会不管你犯罪不犯罪。韩夫胥呀，他这个军阀还特别。 怎么呢？ 别看没有文化， 嗯， 他还是军事政治一把抓， 全来。 不但军事政治 啊、 嗯、那时候呢讲究司法独立， 嗯， 他连司法都管。 都管？ 哎，他自己问案。 哦，自己问。 你琢磨琢磨，那样的人他要问案还管犯罪不犯罪？ 哎，倒是， 就看他问案的这个时候高兴不高兴。 他要高兴呢？ 他要高兴啊， 啊， 多大的罪名马上释放。 他要不高兴呢？ 他要瞧你别扭。 嗯， 那行了，就算你在小胡同里头撒泡尿，他给你判八个字。 哪八个字啊？ 随地便溺，应该枪毙。 枪毙 了？那就算毙了。 那至于吗？那个、 哎，就这样啊。 这叫什么事？ 挺大的罪名他给放了。 哦，这能够没事？ 你看有这么一回事情。 什么事？ 儿子谋夺家产，把亲爹拿绳子给勒死了。

就在山东济南有个齐鲁大学， 怎么样？ 在那儿开会讲演。 哦，他要训话。 对了，坐着汽车，这天韩福聚就奔这个齐鲁大学。 哦， 到了齐鲁大学门口，该着出事， 怎么回事？ 有个站岗的 啊， 那个当兵的6点钟就在那儿站岗。等到11点半了，韩福聚还没到。 哦，没人换他， 也没人换他。 呵， 他是又困又饿。这个当兵的呢，拄着枪啊，倚着墙呢，冲盹儿。 哦，睡着了， 睡着了。 嗯， 韩福聚这汽车到这儿，接着玻璃一瞧，正看见， 正碰上， 正碰上。呵，停住！马上汽车停住了。 嗯， 韩福聚下了车，奔过去，抡圆了给那个当兵的一个大嘴巴。 是啊， 他妈的！让你站岗，你怎么在这里睡觉呀？啊，怎么回事啊？真是他妈你不捉不成器 哟，他还拽呢。 这一说这句话，那当兵的马上就跪下了。 哦， 哎，是我永远记住韩主席这句话。你记住这句话，你光记住行哎？你不捉不成器，你知道怎么讲呗？ 那怎么讲了？ 我在这儿睡觉，你要遇不着，不就不生气了吗？ 啊，是这么讲吗？ 韩福聚一听乐了， 乐了， 啊，哈哈，好小子呀！哎呀，我以为光能背枪筒子呢，闹了半天还能耍笔杆子呢。 那叫耍笔杆子？ 哎，有点学问呢。好，起来，弄个连长干 啊！ 他给升连长了。 嘿。这叫什么事？ 他也不懂这句话呀， 什么事都有。 就是啊，这就往里走 啊。 这一进会场啊，嚯，全体起立， 大家全站起来了。 韩福聚上了讲台，要讲演， 开始讲话， 穿着蓝长袍，青礼服，呢的马褂， 长袍短褂， 小胡子，上台 怎么说的？ 说起来可笑， 怎么说的呢？ 不但他没文化 啊， 并且说起来还没人话。 是啊， 哎， 你得学学怎么说的。 上台一点头，诸位，各位，在七位， 哪儿这么三位呀？不是， 今天是什么天气？ 什么天气？ 今天。就是江岩的天气， 来个唱。 来宾十分的茂盛， 那叫茂盛。 鄙人也十分的感冒， 感冒。 现在来的人已经不少了，大概。有了1/5了， 哎，这是什么账啊？这 怎么办呗？来的不说了，没来的都举手呗。 啊，没来的能举手吗？ 哦，没有举手的。好，那就是全来了。 净废话。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 啊， 来训话， 训话了。 兄弟说的好坏啊，大家应该原谅， 应该原谅。 因为什么？兄弟跟你们大家比不了。 怎么回事？ 因为我是个大老粗。你们大家啊，都是从笔杆子里头爬出来的。 什么词儿啊？这是 我呢，是跑筒子里头钻出来的。你们大家啊，都是这个。对不？ 什么就对呀、啊？说什么了？

我们打架，果然是，咱们算是打架。 废话，这不打架吗？ 咱们应该，想一想，虽然是孙中山搞了革命20年，于连长、于志力搞了40年，但是现在说我们中国要跟外国比啊，外国人比中国 怎么样啊？ 可是据我看，我们中国还比不了外国。 怎么回事？ 我们中国跟外国比，我们中国啊还是很软乎的。 软乎啊，这都什么词儿啊？ 大家应该知道，外国人在我们中国他有特别的权利。 什么权利？ 他比我们中国占的便宜大。 占什么便宜了呢？ 你们大家看去吧，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各地都有外国的大使馆。 大使馆， 这就是不平等。 怎么呢？ 外国人在我们中国有大使馆， 过去是那样， 而我们自己的中国，在我们的中国土地上，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大使馆？ 别演了，整个的大胡子同一个。 这样说，我们比起外国来，也就说软和， 这就是软和。 李宝， 什么叫对？ 现在，我，哎呀， 又怎么了？ 我说你们这个学校怎么搞的？ 又怎么回事了？ 怎么回事？这个学校里头这个卫生搞得太不好了。 哎呦，又嫌卫生不好了。 这个，哎，对了，副带着，我再谈一谈。卫生， 想起什么来谈什么，讲卫生了。 大家知道卫生这两个字怎么讲呗？ 这卫生大家都知道。 卫生呗，就是，为了活着， 那不懂了就， 对吧？ 什么就对？ 这个卫生，应该好。这屋里这么多人，这个窗子为什么不敞开？ 得打窗户。 现在应该，把这个窗子打开。 打开了， 我们要把这个空气放出去。 哎，怎么样？ 把那个卫生放进来。 什么呀？卫生也进来了。 这样子，我们身体才能够结实，对不？现在说应该我再谈一谈。应该是， 他怎么五官挪位呀？ 什么呀？他嘴巴子上落了个苍蝇， 他怎么不轰呢？ 他不敢轰了。 怎么？ 要这么一轰，那半边的就全毙了。 对。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表演的一段《韩青天》。作品中这位韩青天和那打盹的小兵呢，是怎么解释“玉不琢不成器”这一句的呢？这要是玉不琢啊，就玉不着啊，碰不着，那不就不生气了吗？这是取了个谐音啊，给进行了一番外讲。下边啊，咱们不听相声了，请您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咱们既然说到玉不琢不成器，今天呢，我们就给您带来一段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块需要经过雕琢才能够成为传世之宝的美玉的故事。大家也能想到和氏璧。我们有请骆玉笙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段京韵大鼓作品。 呀，昏君颠倒，青此乃是带鞘的玉石，是否粘薄必须拨开细看。女仆啊，女仆，你生长在楚国之地，我要把你献给大王雕琢成器，方算我变活为国效力也。 拥抱你。 到人前禀禀大王，小人前来献美玉处理王文听起忙唤玉匠来辨认，那玉匠一见玉璞双眉凝，只因他饱食终日不把心用，养成了自以为是转转横，瞧了瞧姑你会出国外地，谈了谈沉闷阴哑无脆声，摸了摸忙似粗糙个人手，掂了掂着实监狱提不清，忙奏道此乃是一块万事也，那美玉岂能这样的形容。楚厉王闻听春风大怒，走大胆的辩和，你竟敢戏弄顾家，来把他锁住砍下，赶出前厅，那便和一枪落血，惨遭横横祸，好可怜陈冤我辈，悲愤难平衡。便和坐在了厨房。 山，我鸟入巢不作声，哭三阵飞云滚滚，天地暗，不思朕，河水声传到王宫内，楚文王差派大臣问详情，老人家因何如此悲痛，莫不是双足被截痛残生，便和抬头把话讲，个人的伤残无足重轻，我痛啊知子民反遭诬陷，我痛啊忠贞贤士蒙受不公，我痛啊庸才误国昏君断剑，我痛啊时地不分真理难明。大臣闻听回宫启奏楚文王，派遣车马把汴河接应，文王传旨把御将唤，快将那凿栈备好，拨开玉蒲，我要看分明。当啷啷，见粗沙石片纷纷地落，霎时间露出美女月眼明，金银无瑕洁白如雪，恰似明月倒挂夜空，玲珑剔透光泽滑润，人间稀少价值连城。楚文王命名汴河三仙玉蒲传佳话。